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决不希望我分开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他是真绝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我和你，我和爱情顺利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我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 现在是4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2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“俊悦”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镜。从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烈撤出宝刀，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扑奔飞剑仙朱亮。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？认为白云烈无非是个小毛孩子，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也就凭着一把的力气，这即使你有能耐，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，你能练几天？在我的面前耍野，这不是笑话吗？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，犯了轻敌的病了。他哪知道白云烈的根基那么深呢？您别看咱们案底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，朱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，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结果跟白云烈两个人这一动手，朱亮是大吃一惊啊！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，发招动势与众不同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，什么战场没经过，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，说实话像白云烈身法这么快，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。10几个照面之后，飞剑仙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，升不上招去。哎呀， 诸葛亮一想，该着我要倒霉，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。到了16个照面，白玉瑞就拿出绝招来了，封僧醉菩提灵功交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，抓抓抓，诸葛亮一个没准就扑这一刀，把诸葛亮的帽子给削掉了，挂上个圈在脑袋上扣着。古人术法包金，那头发呀都拢在头顶上，拿头上一系，帽子扣在上面。他这把害事，这一刀连帽子再法准整个给剃掉了，诸葛亮就难看劲儿就甭提了，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，长短不齐呀，简直像个活鬼，把诸葛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。哎呦，用手一摸，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，刀刃稍微往下一压，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。诸葛亮多半吃过这亏，腾一下这脸就红了。三是陈屯、陈东波在后边给官兵撂阵，他一看也吃了一惊，没想到诸葛亮能打不过白玉瑞，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，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。事情也凑巧，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，来了一支骑兵，尘头大起，金旗飘摆，哗，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罗袍，胯下黄金马，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，后边的骑兵一上是长枪大戟，各置弓箭，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，风卷旗号看得清楚，是大宋朝的官兵。陈东波吓得一缩脖子，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，何字儿并肩字儿方锦扯呼，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，快走。紫面金刚王胜、白莲花燕峰、诸葛亮一看可不是，心说我们上当了，蒋平事先有所防备，这调来大批军队，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，这亏我们可不能吃，而且要遇什么硬敌白玉瑞，干脆见好就收。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，是转身便走。三侠五义、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，也没得着什么，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巅峰，蒋平恐怕深入在吃了亏，因此吩咐一声收兵。等回来啊，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，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，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，名叫李勇。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，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，也使一条大叉，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，蒋四爷认识他。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，过来跟官人们见礼。四爷就问呢，李将军您这从哪来？还有四老爷还用问吗？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敌人的唐 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，听候四老爷调遣。蒋平一听可乐坏了，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，可不是吗？我们现在手中啊，就是人手太缺，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，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。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。四爷点头，问这李勇：“你们住在这什么地方合适？”李勇说：“都安排好了。”四老爷你不必操心，我先率500个骑兵先来的，还有2500步兵，明后天就开到，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。蒋平领他选好的地势，安排李勇在这扎营，暂且不提。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，这时候有了空儿了。彼此这一介绍，云瑞一看，除了老前辈，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，觉得亲热的不得了。可是这帮人呢，虽然不认识白云瑞，但是白玉堂的名望呢太大了，哪个不知呢？见着云瑞，自然格外亲近。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，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，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力，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，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。大家问长问短，特别是蒋平等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来，家里情况怎么样。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，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，老师都是谁，这些详情云瑞没说，一个是没那时间，二个也没那个必要。但是云瑞首先提到了：“四大爷，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。”“哎，孩子，你也听说了？”“我早就听说了。”“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？”“太别提了，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，人头还没到手，你三哥那个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，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，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，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。现在你三哥光剩个身子在这儿，就在后院停着呢，待我祭奠。”白瑞准备的纸马相克来在后院，一看这棺材，云瑞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，也没什么交情，但是父辈那太好了，他耳朵摸出茧子来了。因此到了灵前，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，一边烧纸一边磕头，在灵前起了誓了：“三哥，在天之灵别散，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。”说完了，云瑞站起来，大伙得劝呐，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，让到前厅落座吃茶。白云瑞就问蒋平：“苏大爷，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？不少人呐，你五个爱虎也去过，房主安也去过，都不行啊。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，能让咱们得到手吗？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。” 来润笑，四大爷言之差矣。有道是钢梁磨绣针，公道自然成啊。您别泄气，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叔安，可能是不得法，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。咱别的不说，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，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，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？孩子说的对，那你有何高见呢？四伯父，我没什么高见，就是一个字打。这么办吧，我初来乍到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我跟谁都比不了。我请示四大爷，您答应我，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别云峰，我到贼窝子去一趟，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。不，孩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。于是呀，咱是自己爷们儿，无话不谈。你刚出世，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。这青松狼牙剑八宝别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，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呀、啊。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，为了庆贺人头会，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。孩子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不起你娘，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。孩子，你先沉住气，咱们从长计议。不，白玉站起来了，四大爷，听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，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，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。不信咱娘俩打个赌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，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，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，您看怎么样？展雍飞众人大伙一听，心里挺不高兴，心说这是小白玉堂，白老五又活了，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，跟他爹太一样了。白玉堂在世就这样，你要说东他非说西，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，你认为这事儿不保险，他还非要试试不可，不然的话能死得冲霄楼通往镇吗？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。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，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，他非要去不可，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。展南侠心中暗想，这是初次见面，这爷俩要处长了，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，哪能这样？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，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？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？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。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，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，艺高人胆大嘛，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？不妨让他试试，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，不正好吗？蒋平就有这种想法。四爷里这狗油壶小圆眼睛转了转了，也行。于瑞啊，你觉着你有把握？ 有，肯定有把握。 好，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，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？ 不，四大爷，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， 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老觉得一个人方便，两个人反倒累赘了。你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，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，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。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觉得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，那我又何苦的呢？孩啊，还是那句话呀，千万不要骄傲，要到了官审时度势量力而行，能办到就办到，办不到就回来，咱们另想良策，谁也不会笑话你。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，对不对？你可千万谨慎在意，多谢四伯父指教。白瑞说完了，饱餐战饭，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。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告诉几个家人，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，谁也不用挂念，该睡觉你们就睡觉，该吃饭就吃饭，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。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，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。于是把包裹拿过来，换了一套夜行衣。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，有点不痛快。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，一般是黑色的，因为天是黑的，再穿这玩意儿隐蔽，不容易被别人发现。但是白云瑞的夜行衣是白的，它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。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。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、哎、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，要讲究俏是一身笑，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，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得威武潇洒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玩意儿不太合适。四爷心里明白，看着没，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，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，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，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，慢慢的我再劝说他。这是蒋平的心。白玉把衣服收拾好了，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，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，斜挎白宝囊，跟众人告辞。蒋平展昭致话，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，是再三叮咛。白云瑞一乐，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，您就等好消息吧。说话间往前一踏身，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。蒋四爷摇摇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呀、啊，这才领着大伙回殿听消息。安下大家咱不提，单说云瑞，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，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。虽然他没进过山，这脑子里呢有个数。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，我从什么地方进别云峰，我怎么样的下手，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呐，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呐、啊、他让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，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，这回我得露一手，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。他一边低头想着，一边脚下加紧，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，从百丈崖，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。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， 就飞檐走壁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，比狸猫还快呀！生息皆无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就进了冰云峰大寨。当从后寨墙翻进去，穿宅过院，四外探听，找来找去，就找到聚义分房厅。这大厅房子也高大，灯火也亮，所以也显眼。白云瑞找到这儿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上房，就在这后房坡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身子往下一搭了，这叫夜叉探海式。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，咱说过了，现在正热天，窗户门全开着，尤其是黑天，屋里点着灯蜡，从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。云瑞往大厅里看，哎呦，黑压压坐了一大厅啊，足能有三五百号啊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，坐着两家寨主，上垂手的甭问，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，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，挎着七宝电光刀，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，堂堂一表的人才。云瑞心说这不问了，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队了。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，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，他都不认识。云瑞一琢磨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。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，这朱亮啊大放厥词，站在这个大厅里嗡嗡直响，正诉说白天的事儿。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，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，换了套衣服，正骂白月。有些人呢捂嘴就乐，乐什么呢？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，来了个剃头，你这人多难看呢，谁也没听说过朱亮败过这么惨的。在旁边不住的滚劝朱亮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小兔崽子，我跟他玩不了。诸位你们记住，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，也不是我非剑仙自夸其德，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他，有道是轻敌必败，我就犯了这毛病了。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，你有什么能耐？哪知道一伸手，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，还真亏吃的这个报。白莲花燕风在这插言：“老剑客，您说对了，我在旁边看得挺清。”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，结果当回事儿了吧、他也下了家伙了。要凭您的能耐，他八个白日也不行啊，也慢说是您呢，就是我跟他伸手助成义，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。十年报仇不晚，您甭着急，我们经常能见面，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，扒皮抠眼敲牙挖心，给您老人家出气。对，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，白瑞是什么东西？他能耐再大，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？老心都死了，何况是他呀？他能蹦跶几天？老人家你就别往心里去了，一个小孩蛋子，无名的小辈，犯不上跟他生干气。王典火玉贵也得劝，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？ 云瑞在方坡上一听，暗自一咬牙，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，张嘴小毛孩子，闭嘴小毛孩蛋子，无名小辈，我今儿个叫你见识见识，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，让你们也了解了解，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。 对， 白云瑞热血沸腾，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，又一想别急，我今晚干什么来了，不是打仗来的，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，我先把人头弄到手，然后咱们再算账。哎呀，他没提这个事儿，这人头放在何处啊？这么大一座白云峰，叫我哪里去找？一会儿可就天亮了，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。这，哎，云瑞正着急呢，就听李悠说话了。说话的是谁？这是紫面金刚。 现在是5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纵横盛空，最美的声音。 海上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森听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。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瑞夜探别云峰，趴在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。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，让他要增强戒备，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。王典哈哈大笑，各位放心，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，只要他们进了山，管教尔等插翅难逃。另外的王顺呢还说，大寨主，据我看，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，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，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，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，眨眼之间就是7月15啊！如果人家都来了，咱没有徐良的脑袋，这不当众丢丑吗？你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！嗨，王叔你放心吧，那颗脑袋我怕腐烂，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，就藏在后山仙人洞，怕什么的？ 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，就没人看着，谁能进得去？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，本寨都有安排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寨主，我是给您提个醒，既然您都安排好了，我们自然就放心了。然后又说别的，白瑞的防身听心就一动，哟，哎，这个事儿这个巧哎，闹了半天的后山仙人洞，这地方我可不知道在哪儿。兔崽子们，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，我先到人头要紧。云瑞想到这就不往下听了，一脾气从后方坡跳到墙上，又一翻身跳到院外，哈腰赶奔后山。谁想啊，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，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。要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？云瑞站到高坡之上，打凉棚往下一看，寻更的、下夜的、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。他到了后面扶在墙上，就像狸猫捕鼠似的在这看着。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，敲梆子这个在前边，敲锣的在后边。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，王二哥你先走一步啊，我到这方便方便。哎，快点啊，哎，我这两天闹肚子。敲梆子那就过去了，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，就进了草窠了。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，还用找茅房吗？云瑞一看机会来了，就利用这一刹那，飞身经跳过去。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白云瑞使了个黄莺掐速，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磕了速给掐住了。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，喊也喊不出来，叫也叫不出来。云瑞把他往嘎鸡窝一夹，找了个必经之处，轻轻把他放下来，手也松开了。这位好半天呢才上了这口气儿，等他刚一明白过来，云瑞刀牙搏向，别动，吵出一声我宰了你。哎，你也饶命，你也饶命，我不吵吵。咱二人无冤无仇，只要你告诉我实情，我就把你放了。那你说吧，什么事？仙人洞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后山。说具体点，在什么地方？您比如说，您往后走，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，前边就是山坡了。您再往前走不到二里地，眼前有一个大山丘，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形，一根草都不长，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。到眼前您就看见了，有一道山缝，旁边站着字儿，仙人洞三个字，那就是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他又重复一遍，云瑞牢记在心，就问他，我请问你，仙人洞是干什么的？是一处名胜古迹，里边据说有仙人，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之后呢，经过改装，里边安了消息埋伏，搁一些值钱的东西。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到里边了，怕别人偷去，别的我就不清楚了。 吴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，前后对上茬了。好吧，我说你姓什么？我姓赵。我本应该把你放了，但是放你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，一定得到前头禀报，到那时候我可就麻烦了，谁让你当贼来的，对不起，我得送你回老家。爹，白瑞跟他爹似的，一瞪眼就宰人，宝刀一晃，人头落地。这个地方片野荒郊，死人算什么呢？云瑞把血迹擦干了，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，就不管了。其实你第二天发现了，我活也干完了。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，起身行，赶奔仙人洞。那位说这打惊的是一对儿，敲锣的没了，敲梆子的能不找吗？当然要找，但是呢，白云瑞都盘算好了，就你找着他，有这功夫，人头我也到手了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安下别的咱不提，单表白云瑞起身行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。哎，真是，哎，他没说瞎话。眼前是一片开阔地，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，离远处看真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。看到这儿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，抬头一瞅，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。山坡上站着字呢，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，用朱红涂着底儿，虽然是黑天，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“仙人洞”三个大字。往洞里一看，黑乎乎的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呐。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，这里边可有萧秋埋伏。听王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，说这不用派人看着，我可要多加留神呐、啊，别贪功的心切再中了埋伏，说个难听的话，再走我爹那条老路，我可犯不上了。可云瑞又一琢磨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怪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消息埋伏，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两个多月，春夏秋冬按着四季24节气36天罡28虚，按着这个方位摆的这消息埋伏我全懂，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。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？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，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。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，是天然的，随着山上这道裂缝往里边进，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，高一脚浅一脚。云瑞不敢贸然迈步，他用宝刀探路，早一步拿刀戳戳这地，听听声音，发现确实没埋伏，他才敢迈第二步。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，万一藏着人呢，有什么埋伏呢，心都提着嗓子眼儿。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，往里边走没有50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，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，云瑞这心才放下。这阵他回头一看，洞口看不着了，应带个拐弯，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到里边。白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，啪一晃火扇子着了， 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，哎呦，这里边真宽敞，你看洞口不大，里边挺大，能有三间房子大小。他这阵儿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，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，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，这盒呢带篦子，黄黄乎乎，里头像颗脑袋。云云想在这儿搁着呢，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？真有意思，王典就会大话欺人呐、啊，哪有人看着，哪有消息埋伏？没想我白云瑞走时去，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。这要拿回去，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呢、啊，多美的事儿！云瑞暗自欢喜。来到桌子前面，他都没敢伸手，围着桌子转了几圈，拿火扇子一照，可不是吗？确实是个人头，虽然看不太清，就见那法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，影绰绰是白眉毛。哎呀，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，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，哪个不止啊？这么大的能耐，得到这么个结果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失手两分。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，你还得不到全尸呢。他心里默默的祷告：“三哥，您要有灵有验，保佑小弟，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。”说话之间的用手一拿这笼子，这家可上当了，能没埋伏吗？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，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嘎，闹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，不碰笼子没事，只要一动小小翻了。白云瑞大头朝下就折下去了，这坑可厉害，且不说他有一丈五六尺深，下边刀尖全朝上，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十几条毒蛇，人要到这上面又穿了糖葫芦，然后也就喂了蛇了。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，这心忽悠一声，完了。但是白瑞有能耐，脑袋下来了，眼看要到底，白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，啪一个跟头，头朝上脚朝下，然后一换气，吁的一声，在坑底下翻上来了。就这种功夫，连徐良也办不到，更不用说一般人了。他要不是受过三位老剑客的真传，他怎么能呢？这是纯粹的气功加轻功啊！他嗖一声蹦出来，用手一扒坑边，换腰往旁边跳，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，咔吧咔吧，还是翻板。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，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呀、啊！有人要掉到里边，呛也得呛死。白云瑞心中不好，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。仗着这年轻气脉也足，二次舌尖顶上牙膛，啪一个云里翻，你跟他吱又窜上来了，但是手也扒着坑边也没劲儿了。你想说这容易坐着难，那人掉半截能一换气上来，揉一下掉了一换气又上来，人有多长的劲儿？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 这身子往下一坠，往下一滑，白瑞觉得眼前一黑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，砰，把白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，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，哎，把白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，还没等落下去就把他提上来了，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。就见这人拽着白瑞的胳膊，不容分说，蹭蹭蹭出了仙人洞，一直赶到后山坡。白瑞觉着两耳生风啊，这个人这个快劲就甭提了。时间不大，这人不走了，啪，把白瑞往地一摔，云瑞就会摔了个结实，因为一点劲儿都没了，扛上一上一屁股摔在地上，脚着脑瓜子嗡嗡直响，眼前金灯烂晃，两耳生风，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，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。云瑞这心还跳呢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满天星斗啊，这是在野地，我怎么活过来的？对呀，有人救我呀。余力想到这儿，我得尝试这恩人是谁呀。想到这儿，不能他站起来了，回头一看，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。还没等云瑞看明白，这位被扒着抡起来了，照着云瑞这腮帮子啪，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，把白瑞打得一摘了，好像没趴下啊。他眼眉刚立起来，结果又回归原位了，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。云瑞纳闷，哎呀，我这做梦啊，不对，是真的，怎么我师父也来了？腿一软，他跪下了，师父您，阿弥陀佛。云瑞啊，云瑞，你多大胆子，你找死！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，焉有你的命在。当初下山之时，我们怎么嘱咐你了？戒骄戒躁，你早都忘了。哎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呐、啊！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，就你个人高高在上。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，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，焉有你的命在。你死是小事，我们老三位日夜掰着你的手教你啊，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就这一套话把白瑞说的骨头都酥了，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。是师父，您打我吧，你应该狠狠地打我。确实，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要盗人头，别的我都忘了。呸！我全切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，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，如果要告诉他，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，就不能要你了。行了，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了，怎么说是喜欢。云瑞眼泪掉下来，脚上还挺委屈。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呀、啊，孩子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，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，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，暗地之中保护于你。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啊，就怕你出入江湖再摊了事儿。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， 你的所作所为，你所办的一切事，都没瞒得过我。老实讲，你在殿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，这是对的，一片好心。但是蒋平劝你的话，那也值金子。你瞅瞅你，把脑瓜一拨子，胸脯一拔啊，取不来徐良的人头，拿我的人头试问，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？哎，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，你怕不怕伤重？难道三侠五义、小七节、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？就你是个能耐梗，言下之意，别人都是饭桶，就你是个人物。那阵我就想揍你几巴掌，可我一想，如果那阵揍你，你不服气儿，我叫你碰碰钉子，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了。你进仙人洞，我也来了。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，你掉到坑里，你活得了吗？你这小命扫完了，孩子，切记交者必败呀！啊，师父您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骄傲了。你要看着我再骄傲，你打死我，好吧？光说不行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。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。哎，不过师父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可坚持。 什么事儿？ 你老人家奉命在暗地之中保护我，我是感恩不尽了。这不必细说，但是我来了，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？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，你说这人头我拿不回去，我怎么交代？我丢人是小事儿，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？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，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？ 弥陀佛， 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，把我还给拴在里头了。嘿，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，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为师帮着你取人头，谢谢师父。 他把有瑞乐的 刚要磕头，让林孔给拦住了。 不用不用， 用不着多礼。孩子，我把实底告诉你吧，咱俩同时进这山，你前走一步，我随后到的，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。仙人洞里这人头啊，不是真的。黑天你没看清，那是蜡做的。 啊？白月一听真不明白，甚至不相信他师父说的话。 那打金的是不是俩人？前面走的是敲梆子的，后边是敲锣的。你把敲锣的那人抓住给杀了，为师把敲梆子那人给抓住了。那是上年纪的老喽兵，我从他嘴里边知道这个情况的。这里边是个蜡制的人头，这是幌子，真的不在这儿。为师已经把打梆子那人也给结果了，不然的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去吗？就坏了咱这大事。呵，哎呀，白云哥一想，还是我老师啊，料事比我周到得多呀。我寻这事挺好办，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，你送不送信有什么关系？闹了半天这事这么复杂呀。师父，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？ 我也问了，据那老喽兵说，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，此事自有几个人知道。大寨主王脸，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，还有朱亮等人，其他人一概不知。 那怎么办呢？ 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，他也不能告诉咱呢。难道说咱爷俩白来呢？ 岂有此理呀、啊！